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《成化十四年》，作者梦溪石，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，有医生工厂制作，周末子晨蝎子来来领衔出演。第98集，伤上加伤。眼看熙熙攘攘的街道近在咫尺，可还没来得及等唐范松一口气，巷口处便闪出一条人影，对方朝唐范扑了过去，手上仿佛还带着力气。唐范下意识往旁边一闪，后背狠狠撞上土墙，紧接着手臂又是一痛，他禁不住吃痛出声，对方已经扑上来，朝他身上一通乱摸，摸完了就跑。因为对方手上有匕首，唐范也无法拦阻，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对方抢了自己的钱袋，然后扬长而去。感情闹这么大阵仗，就是为了来抢钱的？唐大人目瞪口呆，直到旁边有人哎呀一声： 哎，这位小哥，你手上流血了。 唐范侧头发现自己昨天刚脱臼的手臂又添新伤，胳膊上被划了一刀，虽然没有伤及筋骨，但也是鲜血直流，不多一会儿就将袖子给染成了深色。他这是招谁惹谁了？难道这条胳膊就这么招人恨，人人都瞧他不顺眼？他自觉伤得不算重，便谢绝了路人陪他去药堂的提议，自己捂着胳膊上的伤口，一路又走回了仲景堂。来时并不觉得漫长的路，回去反而走得气喘吁吁，加上湿了一些血，等靠着仲景堂的门边时，唐范就有些晕眩了。迎上来的又是那个伙计，他见唐范刚出去没一会儿，眨眼就带着伤回来，不由大惊失色，赶紧上前来搀扶： 您这是干嘛去了？怎么弄伤的？哎，快快，杜姑娘，杜姑娘！ 药堂里的人很识趣地为他们俩让出一条道。杜龟儿闻讯匆匆赶过来，一看到这情形，也连忙道： 快进后堂，那里有纱布和药，先止血再说。 伙计赶忙扶着人进后堂，那头随州已经瞧见这一幕，转眼就找来纱布和药，二话不说，将唐范的外肠和里头的单衣都除下一半来，然后开始帮他处理伤口。杜龟儿本想进来，见此场景便也赶紧回避了出去。虽然这分明不是唐范的错，但瞧着随州一言不发，紧抿着唇低头为他敷药包扎的模样，唐范没来由的就有点心虚，连忙干笑一声，意图活跃下气氛： 其实也就是被划了一刀，没什么大。 这个爱字在对方抬眼看他的时候不自觉吞了下去。随州看着血不再往外渗，锁住的眉头却未松开，只是细心而均匀地继续撒上粉末。那种刺痛麻痒的感觉让唐范忍不住倒吸了口凉气，但他也能感觉到药粉十分有效，起码伤口在粉末的作用下逐渐收敛，从一开始血流不止到眼下只是丝丝渗血。 忍忍。 随州以为他很难受，动作又轻柔了几分。 这药价值不菲吧，你别不要钱似的倒，节省一点好，不然杜姑娘回头该心疼了。 唐范忍不住提醒他，随州头也不抬： 反正不是花你的钱。 这是吃火药了？ 随州一直在盯着伤口脸颊的情况，直到他自己觉得差不多了，这才用纱布将唐范的伤口一圈圈缠绕覆盖起来。 认清。 嗯？ 唐范见他一脸严肃，不由也坐直了身体： 我接近杜姑娘是有原因的。 后堂没人，不过他的声音也不大， 仅有他们二人能听见。 杜家垄断了军中的药材所需，他们运送药材出入城门时都不必额外经过盘查，若是有人想利用这一点从中做点什么，也是很容易的事情，你不要计较了。 唐范心虚气短地辩解，我没计较。随州看着他一脸你就不要解释了的表情。好吧，广川，你不必向我解释这么多，我并没有误会你重色轻友。随州的眼神流露出一点无奈，但唐范还来不及揣测他到底在无奈什么，对方便又恢复了往日的平淡无波。过了一会儿，杜姑娘的声音在外头响起。 随大哥，唐大人怎么样了？ 随州帮唐范将衣裳重新穿上。 还好，没什么大碍，你进来吧。 门被推开，杜龟儿掀起珠帘，见唐范衣着整齐地坐在那里，也松了口气。 唐大人，可要我让田大夫给你把把脉，抓点药回去调养一番？ 不必了，偶尔流点血也无妨。 他怕苦。 唐范无奈了。 那你没事多吃点红枣之类的补补血，这两日也可炖点红枣鲫鱼汤喝。 杜龟儿忍笑。唐范觉得自己原本的高大形象全都被随州寥寥数语败光了，只得有气无力道，多谢杜姑娘。唐范受了伤，随州自然不可能再继续待在药铺，便与杜龟儿告辞，带着唐范先行离开。二人出了药铺，随州便问， 你是怎么受伤的？ 唐范不答反道，你让汪直去查查王院府上那个王管家。 怎么？ 唐范将自己跟踪王管家反倒遭遇小贼还被划伤了的事情说了一下，末了道，那小贼虽说是为了抢钱，但我总觉得他出现的时机过于凑巧了。 你看清楚他的模样了？ 嗯，我回去可以画出来，从两边查起吧。汪直那边我不方便公然过去，就要劳烦你了。随州将唐范送回官驿，自己则前往汪直府上。这一去就是大半天，唐范为了等随州回来就待在他房间里没走，结果不知不觉便睡着了。直到后半夜，他感觉到旁边好似有动静，这才迷迷糊糊睁开眼。回来了。唐范一边问，手肘撑着床榻就要坐起来，没料想碰到伤口，疼得一激灵，顿时清醒了。 别起来。 随州脱下外裳，又吹熄了烛火，然后上了床，在靠外那头躺下。如何？唐范自动自觉地往里边挪了挪，好给他腾出更多的位置。 那个伤了你的小贼找到了。 嗯？ 死了。 这个始料不及的消息让唐范愣住了，但他看见随州面露疲惫，便道，明日再说吧。随州嗯了一声，闭上眼，呼吸很快就变得绵长沉稳。唐范心里揣着事，翻来覆去地想着随州刚刚说的那个消息，不知不觉也睡了过去。一夜无话。翌日两人都起得很早，唐范洗漱完毕，坐在桌前端起一碗豆浆正准备喝，汪直便上门了。谁也不会想到，在整座大同城里权势熏天、人见人怕的汪直汪公公，竟然以这种方式出现。当庞琦将人带进来的时候，唐范一时还没注意到跟在他后面那个青衣小帽的人，所以只是笑着招呼道：“ 老庞，用过早饭了没？一起过来吃吧。”“ 什么时候了，还吃？胖不死你。” 熟悉的声音从庞琦身后冒出来，唐范一口豆浆差点呛入鼻子，不由得连连咳嗽。随州抚上他的背部帮他顺气，一面冷眼瞥过去， 行迹鬼祟。 汪直从庞琦身后大步走出来，直接在桌子旁边坐下，闻言气笑了。 若不是怕被人发现，我何必乔装打扮。 唐范顺过气，瞅了瞅门口，丁荣呢？他也知道你出来的事情？ 不知道，我将他支开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我不明白你为何要我连丁荣也瞒着，他跟了我不少年，忠心毋庸置疑，足可信任。 在真相尚未查明之前，任何人都有嫌疑，若不是知道你不会干这种事，其实你的嫌疑比丁荣或任何人都大。 本宫何时有嫌疑了？ 汪直怒视他。唐范将碗里的豆浆喝完，接过随州递过来的湿帕子抹了抹嘴，而后道：首先你是大同镇守太监，在大同城内位高权重，任何人都管不了你，连王月都不敢管你。你若想传消息出去，那是相当容易的事情。其次，我还在京城的时候就已经听说有人弹劾你与王月、李通达大人，说你们前面的胜利都来自于达大人拱手相让，作为交易的回报，你们给他们送去布匹钱粮。 谁说这番话的？其心可诛。 的确其心可诛，但你不要觉得我在危言耸听。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，你们在大同的表现太显眼了，许多人都不想看着你们加官进爵、平步青云，所以必然要想方设法给你们使点绊子。这种奏疏我在督察院是没少见过，许多人既不希望你们立功，又不想看到你们回京，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你们背上污名，获罪免职。你与王月自然不可能里通外敌，但我相信你们不等于别人也相信你们，而且你能保证你和王月手下的人也都是绝对忠心耿耿吗？多谢你相信我，所以我的话照做无误，我也会尽力将此案查明，以免延误了战事的。唐范义正言辞说完这席话，还没来得及让汪直生出几分知己感慨，他便拿起一个包子咬下去。好了，昨日的情况劳烦你说一说吧。汪直看得有些手痒，但碍于随州在旁边，没法再揍他一顿。他先瞪了唐范一眼，才说道： 王管家我们去查了，他之所以去当铺，是因为近来周转不灵，所以拿了王月赐给他的东西去当掉。 唐范闻言露出疑惑的神色。 他素来有小赌一把的习惯，经常都会欠下赌债，不过数目不多，这次也是赌方那边催得紧，他又不愿劳烦王月费心，才会去当东西。 唐范将包子咽下去，又喝了口豆浆，朝旁边给他倒豆浆的人笑了笑，表示谢意，然后问：那他近来行迹可疑与否？ 暂时没有发现，你为何会盯上他？ 唐范将包子咽下去：因为我在跟着王管家的时候，就遇上了打劫的小贼，对方正好就拖延了时间，让我没法顾得上再去跟踪他。你说天底下哪里有这么巧的事情？ 但是那小贼昨日找到的时候已经死了。 怎么死的？ 这就要问你了。 啊？ 他死的时候手里还捏着你的钱袋，仵作说是银子上抹了剧毒，那小贼在检查银子成色的时候将银子放入口中，结果身中剧毒，当即就倒闭了。 官府定住的银元宝是成色上好的纹银，上面还会有官府印记，但这一般拿到大户人家手里，他们会选择收藏起来，先将成色不好的花出去。到了民间流通的层面，这些银子因为分量太重，一般都会按照重量被绞成几块来使用。民间不乏还有私铸银两的，当然 质量跟官方发行的肯定没法比。许多人为了分辨成色和银子的真假，就会采取最简单方便的办法，用牙齿咬。汤范无语了，怎么说了半天反倒绕到我头上来了呢？那银子呢？你可曾带来了？汪直从怀中摸出一块用帕子包裹的小物事，他将帕子打开，露出了里面几块碎银子。哪块是有毒的？ 你猜。 汤范无语地瞅了他一眼，指了指其中最大的两块。这两块不是我的。 喏，这两块就是抹了毒的。你在太阳底下对着照，可以发现上面有一层灰蒙蒙的雾色。 会是谁给他的？那小贼不过是抢了我的钱袋而已，他知道了什么要被杀人灭口？在旁默不吭声的随州忽然道： 你方才说那人与你跟踪王管家的时间吻合，会不会是王管家为了不让你追上他，找了个盗贼去抢你的钱，事后又为了不让盗贼供出他，就将人一杀了事？ 这样太明显了，反而没有必要。其实当时王管家的脚程特别快，我已经快要追不上他了，他又何必特意找个人来引开我呢？这很不合理。汤范看向汪直，能将王管家找来问话吗？ 最好不要，你也说了，不知道那贼到底是谁，而且王月现在不在大同，我越过他直接去抓他的人，这样说不太过去，也很容易打草惊蛇。不过我还是那句话，我觉得王管家不太可能干这种事，因为他年轻时曾是王月的亲兵，为了王月受了不少伤， 王月待他如同家人一般，他实在没有必要背叛王月。而我派人调查过他，他除了平日偶尔去赌坊之外，也别无可疑行径。 唐范在房间里来回踱步，如果不是王管家，那就是另有其人了。可为什么会那么巧呢？杀盗贼的人到底想要掩盖什么？他记得当时自己站在药铺门口目送着邢嫂子走出去，然后就顺势也瞧见了王管家。他目的回身看住汪直，脱口而出：邢嫂子。 什么？ 那个邢嫂子有问题。杜姑娘明明说过她是住在广陵县乡下的，就算出城也应该从南门或东门出去，而她又说自己的丈夫还在家里等着自己回去熬药，但她出去之后却是往城西的方向走。 也许她想起有什么东西忘了买，特地绕道去城西。 也有可能，但我方才又想起另外一件事，现在需要先证实我的猜测。汪直比他们之中任何人更想早日将那贼揪出来，闻言就问： 什么猜测？ 唐范看向随州：一般药铺里对每一位客人带来的药方都会另抄备份，你能从杜姑娘那里拿到邢嫂子给杜姑娘的方子吗？ 可以是可以，但现在还未能证明她也没有嫌疑之前，去拿方子肯定会引起她的疑惑和不必要的猜测，若她与内应有关，可能就会打草惊蛇。 唐范一愣，想想也是，便有点犯愁起来。 不过也不是没有办法。 随州说着，目光却投向汪直。汪直面无表情地回望随州。唐范对此十分不解。啊？ 等着吧，明日就将药方给你。 汪直忽然恶声恶气起来。 我不能在这里逗留太久，先走了。 说吧，也不等唐范他们回应，直接起身就离开了。